生一曲相送。小丑一整楼无人宠，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